我们今天呢，把和合给讲完，那么我们会开始一点点的这个五蕴，为什么？就是等我们会开始啊，讲这个为什么，五蕴啊，或者是我们讲六根、六尘、六识啊，甚至后面的地水火风空根是七大为什么？它就是如来藏啊。那这一段其实 actually 就是我们真正有没有能不能开悟，就是靠这一大段开始啊。那么，整个《楞严经》啊，我们大概有概念，就是分为三大块：理观、事修，最后呢正果。理观呢，就是我们现在上的这一大段啊，从一开始到现在。那么，如果理观呢，当然我们把它粗分的话，大概是从这个25圆通章之前，如果我们都算他在讲理观呢，这一块啊，大概占了整个经文的基本上 almost 快一半啊。那我们呢，已经上了这一半的一半。那么这一半我们上了50% 啊，我们花了大概1年半的功夫，我们上了50%。那么剩下的50% 呢，其实是更重要的。等于说，我们前面上的这50% 啊，就是从去年8月一直到现在，我们所上的内容是为了要从今天以后的课程做一个铺陈啊，那能不能开悟，其实就是看今天以后的课程了。那么，像那个 Carita 刚讲，他们这个小班刚好就是在上2个礼拜把整个理观全部上完了，那他们就要进入了那个圆通章哦。那我们呢就慢慢来。今天呢，我打算把这个和合讲完，那么开始进入这个如来藏。那么就把如来藏啊，所以我就想说，今天呢、也比较有系统的把我们这个禅修啊的理论啊带进来啊。其实也不是理论，就是说我们大家开始带着大家做无所缘的开放式的禅修，这个啊就是非常能够利用这个禅修方式，能够更清楚的去明白啊如来藏，或者是什么是如来藏，什么是我们所讲的觉知。觉性，那么能够从禅修的这个中间呢、我们把一些我们所教的东西再带进来，让大家能够更有体会。这是我打算是今天这样排这个课程啊。那么好，和合啊，如果讲和合啊，大概你一定要知道，也应该有听到，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说如来藏啊，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那么现在又说什么呢？不是和合哦，所以因缘自然和合。我们说如来藏非因缘，非不因缘，非自然，非不自然。现在又告诉你是非和合，非不和合。所以首先呢、你要搞清楚什么是自然，什么是因缘，什么是和合，这个是最基本要求你，那你必须要弄懂。如果这三个你没弄懂的话，你后面开始真正讲如来藏，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是进不去的啊。那么因缘跟和合是在哪里讲呢？第九番显见，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啊，讲非因缘非和合，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因缘非不自然啊，是不是？那个无非不非无自非自，我还记得那一段呢，我连背都背起来了。所以那一段呢、你要把它搞懂。基本上因缘比较是在讲什么？因缘呐、就是我们讲人世间这些因缘生灭吗？所有的东西有因有缘有果啊，这个在讲因缘。那么自然呢？自然就是等于是说没有因没有缘没有果，在讲自然。但是那时候我们也有讲过啊，小这个外道所讲的自然，跟我们如来藏真正讲如来藏这个自然，这个浑然天成啊，这无始以来圆满具足这个自然又不太一样啊。然后呢，现在我们讲到什么和合？那你把和合啊，你大概要知道它的意思，就是说，那就是 physically，就是这两个东西是有相触碰的，这叫和合。因缘呢，比较像说有个事件啊，发生了一个事情，那么有一些因缘，然后产生一些果报。那和合呢，你比较把它想成就是说，这两个东西有触碰在一起。哦，那么有的人听到和合比较 confuse，其实也就是因为两个字刚好发音相同哦，和跟合，所以你就记得一个是和平的和，一个是合作的合。 那你至少啊，要能够知道说和平的和是什么意思，那合作的和又是什么意思？如果大家，因为你去看啊，第九品跟这一品，它除了告诉你非因缘、非自然、非和合、非不因缘、非不自然、非不和合，佛还有跳进去那个逻辑跟你解释为什么。如果你没有办法进入那个逻辑，会乱掉，没有关系。那我们大概上课的时候走过一遭，你就把它放到一边，没问题。但是，那你必须要了解因缘、自然、和合 exactly 是什么意思，而且不因缘、不自然、不和合又是什么？那这个是最基本的消费。好，那合作的合是什么呢？你就把它去想啊。上次我们有解释，很简单，合作的合一定也是两样东西碰在一块儿。一个是我们举个例子啊，一个是水，一个是面粉。如果你今天把水跟面粉搅和在一起，是不是会变成一个面团？所以它会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水跟面粉，一个 A 一个 B 会产生一个 C，这个 C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啊。所以呢，水跟面粉它的名字也变了，它的相貌也变了，它的功能也变了，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变成了一个面团。这个是和平的和。那么和平的和这个字呢，有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在里面呢？水乳交融，完全没有了任何的间隙，完完全全的 blending 在一起。哦，你自己再去想，一个水，一个面粉，最后是完全水乳交流变成一个面团。这个是我们上一节课讲的。那至于从名字上面、相貌上面、功能上面来讨论，就说其实全部都变了，甚至体性上面来讨论，没关系。如果你进不去，我们上次你已经有概念，可以了，足以啊。那我们就不要再花太多的时间去讨论。那第二个呢，是合作的合。合作的合呢，你就把它怎么去想呢？好像一个杯子哦，什么样的杯子呢？它这合作的合，同样的也是这两个东西要碰撞在一起哦，一定会有这个接触，physically 的 contact。那这个 physical contact 是不同的形式，是什么样呢？就好像一个杯子，它有个杯身，也有一个杯盖。那杯身跟杯盖粘在一块了，但是呢，粘在一块就不分开喽。但是你还是依然可以见到它杯子的盖子长什么样子，杯子的杯身长什么样子，只是说它们两个粘在一块了，所以有一个新的东西。但这个新的东西啊，当然也不是杯子，也不是杯身，也不是杯盖，是一个新的一个杯子，那个一个盖子跟杯子连在一起的东西啊。但是原来的状态是看得见的，你就这么去理解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呢，我刚刚有发一个小小两行 note 到我们那个大群里面，那个啊，其实就是在告诉你，我又用他的逻辑来告诉你，为什么见性它也不是之前我们上一堂课是讲非和嘛，非和平的和，那这一堂他告诉你，见性啊是非合作的合，就是说见性跟外面的这个境界啊。那见性所相对的当然是明跟暗嘛。如果说你的这个闻性啊，去面对的就是动跟静。所以如果我们只讲见性啊，它对面所对应的外层啊是明跟暗。它告诉你啊，见性啊，并没有跟明跟暗啊相合，没有合作的合，也没有和平的和。这边就在告诉你一个逻辑，为什么？他就来用这么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呢？我们来大家试试看，听不听得懂啊？我们走一遭。如果啊，今天这个见性，我们说，哎，白天来啦，这个明来了，哎，见性啊，跟明相触碰到了，他们就合在一块了，粘在一块了，见性跟明啊，粘在一块了，所以见性这个时候看得到明。好啦，那到晚上的时候呢？暗是不是来了？暗来了，那明是不是就跑走了？那这个时候，因为见性是不是跟明是粘在一块的？那明跑走了，见性是不是跟着明一块跑走了？那是不是就不应该见到暗？ 但是你见得到岸吗？见得到啊，你肯定见得到岸，不然你怎么知道岸来了呢？好啦，那我们呢、啊、就在想，白天的时候啊，如果它有跟明粘在一块的话，那晚上就肯定没有跟岸粘在一块，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在探讨，到底啊是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看到明或看到暗？那这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如果你跟明是粘在一块，如果 A 跟 B 粘在一块的时候，就可 A 就可以见到 B。那现在 A 跟 B、A 跟 C， 就是说见性跟暗没有粘在一块，照理讲应该看不到见，看不到暗，但现在看到了，所以你就在猜呀、啊。哇，现在看到岸咯，表示什么？表示它跟明合在一块的时候，那就一定看不到明。因为你合在一块可以看的话，不合的时候就应该看不到。那现在呢，你因为没有合在一块，你没有跟岸合在一块哦，你竟然看到了岸，那表示什么？你跟明合在一块的时候反而应该见不到明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他就用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来告诉你，总之啊，明跟暗你就只应该看到 一个明，你只能看到明或只能看到暗。如果今天跟明合的时候，如果能见到明，表示合的时候能见明，那你不合，因为跟暗不合，你就应该见不到暗。如果今天你跟暗没有合在一起，竟然见到了暗，那你跟明合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见不到明的，但现在不是啊，你又见到了明，又见到了暗。所以啊，你要是这边说，哎，这个见性啊有跟明合或者是有跟暗合，那这两个应该都会被推翻。这样不知道听不听得懂，我们先来看看课文。他说啊，复次阿难啊，又汝今者妙境见经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如来藏啊，到底是与明合呢，还是与暗合，还是与通合，还是与色合？这个通跟色啊，其实就是他们后面就是以此类推，因为我们上次有讲过啊，佛很喜欢在讲明暗通色，是不是外面所有不同的境界？那么我们其实只要去跟用明暗这一组来讨论，其他全部都是以此类推啊。所以我们现在讲了，他如果若明合者，如果今天这个见性是跟明合在一起粘在一起的话，至于暗时明相已灭，那么暗来的时候呢，明是不是跑掉了，就没有明了吗？因为明跟暗是对立的，有暗就没有明，有明就没有暗。所以如果他今天跟明是合在一起粘在一起的话，晚上暗来了，那这个时候明相应该已经消失了，所以这个明啊，这个见性啊，应该跟着明啊跑掉了，是不是？那跟着明跑掉了，那此见明相如果已经灭掉的话，明相已经灭掉，那此见即不与诸暗合，云何见暗？这就是我们刚刚讲了，他跟明粘在一块，所以他见到了明。现在明跑了，见性应该也跑了，暗过来了，照理讲这个见性没有跟暗合，这个时候应该是见不到暗的，此见即不与诸暗合，云何见暗？那怎么见得到暗呢？为什么他会讲云何见暗？诶，怎么会见到暗呢？他为什么这样讲？又因为见到了暗，他就 scratched head 说奇怪，怎么会见到了暗。好，这就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若见暗时不与暗合，你看呢、啊？这边就是说，他还是在讲说，哎，这个东西啊，这个见性啊，是跟明合在一块的。那现在见到，竟然见到暗，表示什么？这个见性啊，不跟某一样东西合的时候，反而见得到那样东西。所以不与暗合， 与民和者，因非见民。说什么？我现在没有跟岸和啊，但岸来的时候，我竟然看得到岸呢、欸，表示说我不跟哪一样东西和，反而应该见得到那样东西。那这样子的表示是什么？我既然跟民合在一块，应该就见不到民了哦。那但是现在见不见得到？也见得到。他既见得到民，又见得到岸，所以你说他跟某一样东西合在一块，这个逻辑是不通的。既不见民，云何明何了明非岸？他说啊，如果你告诉我现在见到了岸，那就见不到明，这也是不对的。他肯定见到了明，因为如果他当时没有见到你明的话，就不会知道说，哎，明走了，暗来了。哦，就是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如果合的时候见得到，那不合的时候应该就见不到。如果不合的时候竟然见到了，那么合的时候应该就见不到，就是这样的逻辑。所以现在讲合作的合啊，这个东西是此亦非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能发生的啊。所以呢，彼岸与通啊，即诸群色，就是其他所有全部以此类推，亦复如是。好，那这个东西啊是在讲合作的合，所以讲到这边佛就用他的逻辑告诉你，哎呀，这个见性啊是非合合，是非合合。但是呢，这个时候阿难来了。阿难是什么样的人？是小乘人。小乘人觉得诸法实有啊，不是明就是暗啊，不是有为就是无为啊，必须把有为给全灭了，那才能见到无为啊，要把有给灭掉了才能见到空啊。如果今天呢是，如果今天不是和合的话，那就一定是非和合。今天如果不是有，那就一定是空。这个就是二圣人的想法，二元的想法并不是实相。大乘讲什么？空有两边同时，它既不是有也不是空，而它告诉你其实空跟有是同一件事情。这边也一样，它既非和合，又非非和合，或者我们讲又非不和合。其实和合跟不和合最后是同一件事情，这个是等到我们讲到如来藏的时候，我们会慢慢慢慢继续去分析。所以你看啊，阿难薄佛言，就跟佛说，世尊啊，哎呀，那如我思维，现在你这么讲啊，那这个妙觉缘啊，此妙觉缘与诸缘尘及心念虑非和合也。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哎呀，这个妙觉缘呢、啊，就是讲的这个是如来藏。诸缘尘是什么呢？即心念了、啊，讲的就是诸缘尘是讲的是外境嘛，这个大家猜得出来。心念呢，心念处是什么？就是讲的我们那个心啊，这个在那边思考，讲的就是我们六识。所以他就说，哦，那你刚刚这样讲，我知道了。那肯定是什么呢？肯定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啊、哦，跟这个六尘外面这些尘境，以及我们的这个六识，哇，那就一定是非和合了。其实佛啊，知道阿难会怎么问，所以呢，佛就说非也哦。他说你今天啊又开始说啊这个觉啊非和合，那现在我就要来问你啦。同样的逻辑来讲啦，他说今天那这个东西，我们这个见性，或者我们这个如来藏，到底是不跟哪一个合呢？我们又先讨论和平的和、哦、是不跟明和，还是不跟暗和，还是不跟通和，还是不跟色和？那么这边用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哦、这个非呢，这个逻辑就简单多了。他是怎么说？如果啊，你今天水，我们都又回到了那个和，水乳交融。如果今天的水跟面粉啊是合作的，和平的合在一块，变成一个面团了，水乳交流完全没有任何间性，这个面团你是看不到哪里有水，你也看不到哪里有粉，你只是就看到那么一个面团，表示什么？水跟粉中间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交界了，完全的水乳交流在一起了。所以所有的形象功能名字全变了，也不会有边际。所以啊， 如果它合在一块的话是没有边际的。那如果今天你说它不合，也就是水跟面粉两个并没有水乳交流，那你可能就会看到水跟面粉中间有一些缝，不能讲缝隙，就是有一些它接触的地方哦，你就应该看得到那个 boundary， 应该看得到它的分界点，因为并不是水乳交流，就看到分界点。如果是合的话，是看不到分界点；那不合呢，就看得到分界点。但是现在你看不看得到分界点？看不到啊，是不是？你能看得到？好，我们前面一个手机，或你今天这本经书，你的见性是不是作用在这个经书或者手机上面？请问你，你看得到这个经书跟你的见性中间有 boundary 吗？肯定没有啊，你这个见性是 all over the place， right？ 整个经书上面都是你的见性啊，完全没有任何的间隙啊，所以是没有 boundary 的，是没有边界的，边判的，是没有这个 边判的，没有这个界限的。所以你说它不合是不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就这样而已啊，比前面的逻辑是简单的。他又再多讲一个，他说如果今天你这个见性根本没有作用在这个手机上面，没有作用在这个经书上面的话，表示这两样东西根本就没有任何的 physical contact， 没有触碰在一块儿，没有触碰，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一个牛郎一个织女，根本就不可能也不会有任何的 boundary。 这样懂了吗？不管他们俩是作用在一起或者是完全没有作用在一起，根本就没有这个边判。所以你说啊，这个见性跟明或者是暗不合，这个东西是不对的。那我们今天就很快的把那个经文念一下，应该很简单。若非明合，你看它如果没有跟明合的话，它也一样嘛，明暗通色，它就把那个明拿出来当例子。如果没有跟明合的话，则见性啊与明相必有边判，那个边判就是我们讲那个分界点啊，那个 boundary。所以那个见跟明就是见性跟明相的意思。好，如果没有合，没有合作，没有和平的合在一块的话，那他们呢就一定有编判。但是你如且地观，你今天看看哪来的编判？没有啊，你看得到，你可以很清楚说，哎，这一块是明，这一块是见吗？没有啊，再见再明，自合为判。你那个编判在哪？是在明里面还是在见里面？都找不到啊。所以他说，阿难，若明寂中并无见者，他说这个就是刚刚第一个例子。那下面一个例子他说什么呢？阿难，若明寂中并无见者，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这见性跟那个明相根本没有作用在一起，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牛郎织女完全没有碰面。那这个情况是什么？他说不相及，就是说两个根本就没有碰面，也碰不在一块，没有任何的触碰，自不知其明相所在了。你见性都没有见到，你的眼睛你的见性没有见到这个手机，那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个手机在哪里？根本就不知道明相在哪里，明相都不知道在哪里，两个没碰面怎么可能有边判？判云何成？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所以呢，那个明就这么解释，那么暗还有通还有色亦复如是，就这么简单。所以就告诉你，非合非合非不合，那么第四个是讲什么？非不合。现在讲合作的合，那也一样来问你，这几个就都很简单。他就问你说，如果非合合，你是不跟明合呢，还是不跟 与非暗合，不跟暗合作的合在一起呢，还是为非通合，还是为非塞合或色合？他同样的也就是用明啊来当个例子。如果这两个东西没有那个和平的和合在一块，那个合作的和合在一块，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如果没有粘在一块的话，那这个情况是怎么样？这个见性跟这个明相两个呢，性这个明跟性，明你看到明就是明相，性是什么？见性。这个明相跟见性他说相乖角，则见与明性相乖角。这个他的那个见性跟他那个性跟相啊，见性跟明相，这个性跟相是什么？见性又再讲一次，见性跟明相啊，乖角。乖角是什么？其实是乖离的、分开的，就像一个路的 之角根本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触碰在一起，是完全没有合作在一块的。那有如什么耳朵跟明暗，因为你今天眼睛才有办法跟明暗作用，你的耳朵是跟你的声音作用，耳朵永远没有办法跟明暗有任何的交接。所以他说就 那你这个见性啊跟色相，那简直就像耳朵跟明暗一样，也是了不相处，根本没有任何接触，且见且不知明相所在，你这个见性都不知道明相在哪里，就回到刚刚那样，你又怎么可能去讲说哎呀这两个有没有合啊还是非合，这两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你去讨论合跟非合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那同样的，你同样的逻辑，暗通色亦复如是、哦、所以这整段就是在告诉你非合合非不合合。那么从就是我们花了两堂课的时间啊，也没有到两堂课，今天我们这边结束的话一堂半的时间，就是告诉你合合非合合。那么如果逻辑你到最后记不得没有关系，你就只要记得什么是和平的和，什么是合作的和，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交流法或者交融法。因为以后啊会讲到因缘自然跟和合，所以至少你要知道说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这边给你一分钟时间消化一下，看看目前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我们就要讲这个，要开始开悟了，真正要走开悟的路了。一切法本如来藏啊，要开始讲。好，都没有人有问题吗？啊，好，都没有人有问题，那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一切法本如来藏，然后把它带入到我们禅修的练习啊。今天，那么下面这一段就这一小段，我们就讲这一小段。这一小段呢、啊，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文字非常优美。我都觉得你有的时候我都想把它背下来了。哦，它就是告诉你其实啊，所有一切万法，所有一切这些色相、哦、也不是光色相，一切万法，我们的身心世界，我们自以为真实的这个五蕴啊，以及我们所依赖生存的这个宇宙啊，这个世界，所有一切对于我们所我们认为真实存在的东西，不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色身香味触、啊、还是说你至少感知得到，或者是呢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啊、这些都称为万法。所有一切万法其实根本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我们之前有在说、啊、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那么变现出来好像是有一个如来藏又变了另外一个东西出来、啊、那么慢慢慢慢学到这里啊，我们就会知道其实如来藏没有变现任何东西呀、啊，这所有一切根本就是如来藏，就是如来藏。我们看看啊，这个佛是来怎么解释这个啊？是一个前面的大纲，一个纲领很重要的意思，他就先告诉你，哎，事实的真相长这样子啊。那么接下去就会有好几个月的课程啊，这所有的元素啊，他就会一个一个啊，用这个。他的逻辑来跟你讲、啊、为什么他就是如来藏。我们之前小班、啊、比较挣扎，因为那时候我也不够熟，也不知道怎么样去 present 整个东西让他讲的比较清楚简单、啊、那现在我们大班、啊、我想应该之前有这个大家都切磋过以后、啊、我会尽量用一个比较简单明了的方法把那个重点给点出来，就是让你知道啊，佛就是告诉你其实是所有的元素根本都没有发生过，所以啊它也不会幻灭、哦、根本就是你的如来藏。所有一切万法唯心造啊，这个慢慢我们后面会细品啊，你会越来越清楚。那么今天先讲大纲。他说啊，阿难汝犹未明啊，你现在还没搞清楚哦。搞清楚什么事情呢？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啊、只要看到浮尘大概都明白了这个外面的这个色尘，但是尘啊你也可以把它想有内尘跟外尘。内尘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根啊，外尘呢就是那个境。所有一切这个根尘世啊，或者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身心世界诸幻化相，他现在就给你点出来，其实这些根本都是假的，是虚妄的，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先告诉你事实的真相， 先破题，后面才来跟你解释。那他说这些幻化像是什么状况？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哎，这个很重要哦。他告诉你当什么处，当哪个地方发生，这个处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就是在那如来藏，你一下子起妄念，忽然一念不绝，能所分别执着，叭叭叭，像滚雪球一样一滚，这所有的幻化像全部出来了。当处出生，就忽然好像显像了，好像显像，其实他没显像，好像显像了，而且呢，随处灭尽。它好像显像了，当你还没搞清楚是什么回事情的时候，它其实随处就已经灭尽了。它也没真正显像，也没真正的灭掉，但是因为好像有显像，它当下显像，它就当下，其实就在那 split second， 它就也好像灭尽，其实它也没灭，因为它根本没生，但是它就好像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这个处是什么地方？你一定要知道。就是如来藏，所有东西就是我们如来藏。如果今天说如来藏在 A 点、哦、变现出来在 B 点，那你说它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其实它根本如来藏在这个地方，那所发生的那些虚妄相根本也在同一个 location， 同样一个坐标，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变现不变现，它就是如来藏。那你要用这个想法去想啊，那个如来藏是尽虚空变法界，所以在我们外面你感觉到一切真实的东西根本就是你的如来藏。我跟你说，今天你前面的手机、书本、桌子、椅子，你自己摸摸自己，我跟你讲，全部它就是你的如来藏。 Tiffany 也是你的如来藏，隔壁的同学也是你的如来藏。我们今天好像有在这儿讲经说法，发生这所有的事情，这所有 Tiffany 在讲话，从这个 internet 传过来的声音，其实就是你的如来藏。这个是佛后面所要讲的，你根本不要把它还去想变现，讲变现的意思还不够真切，好像有那么一个东西又变了 另外一个东西出来，不是，它就是你的如来藏。你的如来藏啊，因为它会随因缘，它在不停的变动，它所起的这个相，因为如来藏本来就是有体性跟相用嘛，它的那个体性啊，如如不动，但是呢，它的那个相用会什么？会随缘不停的在变化。哎，忽然变化了，好像有那么一个讲经说法的事情，好像有我们这一个色身，但是事实上它根本不存在。那净空法师以前就有讲，那一弹指啊，一秒钟啊，有四个弹指。那一个弹指呢，有六十个刹那，一个刹那可以有九百个生灭，是以这样子的速度在虚妄显像、虚妄明灭。请问你，它真的真实存在吗？这个像是假的，它就随缘好像显了这个像，这个像不可能是真实，因为你根本抓不到它呀。你觉得它存在是因为你可能有一些视觉神经的暂留，你以为它在，它事实上根本不在。就像你以为这样，或者我以为这样的一个 Tiffany 真实的存在，但从我出生的那一刻到现在，我没有 哪一个 split second 竟然是一模一样的，没有。我的肉体、我的细胞、我的脑袋瓜子里面想的事情，从来没有任何一瞬间是完全相同的，一直不停的在变化。所以他告诉你，当处出生，随处就灭尽了。他这个叫什么？虚妄幻妄称相，是假的，有这个相，根本没这个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那个相根本是假的，只有他的性是真的。如来藏是真的，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如来藏是真的。哦，大家要知道。所以他就告诉你咯，如是乃至什么呢？五音，五音是什么？色受想行识。六入，六入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六根。为什么叫入？因为外面的尘啊，就从这六个出口或入口入进来、啊、叫六入，就是讲的眼耳鼻舌身意。那十二处是什么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要去接触、去攀缘外面的什么色、声、香、味、触、法？所以眼啊，去攀色就有两处， 耳呢去攀升、哦、又来了两处，所以有六对六个 pair， 各每个 pair 有两处，所以一共有十二处。那十八戒也很容易猜嘛，眼睛去攀缘色相，是不是会有作用，会起分别，这个叫视。所以啊，这叫十八戒，每一个 pair 有一入，然后呢两处，最后呢三戒，所以一共六个 pair， 一共是十八戒。他告诉你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戒，这后面这八个字，不，这十六个字你最后把它背下来，因缘和合，虚妄有生，这就我们讲的、啊、因缘或者是和合而虚妄有生，因缘别离了，他就虚妄明灭了。哇，因缘具足了，他就虚妄有生。他有没有真的生出来？根本没有。这边讲得好清楚，跟你讲，不是说生灭生灭，说哎呀，这个我们这个有为法，我们外面的这个一切的境界啊，是因缘生灭的。其实讲得不太到位，他根本没有生，也没有灭，他是虚妄有生。因缘别离的时候呢？虚妄明灭，这十六个字真的写得很棒。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你这十六个字记住以后，所有的真相你一目了然啊！因为因缘和合，哇，让你以为好像有这个东西发生了，根本没有出生过，根本都没有。那好像说，哎呀，这个缘分没啦，说这两个人的缘分没了，这个就分手了。跟你讲，这两个人 relationship 断灭了，根本没这回事情，他从来没有出生过，所以他也没有断灭，是虚妄明灭。所以殊不能知什么事情呢？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啊。这是前面这个，如果是个对联的话，这是前面这个对联。那后面那个对联讲什么呢？左边的对联刚刚是左边，现在右边，右边讲什么？性真常中，求去什么？求于什么？去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啊！这是和这个是刚刚是左批，这边这个左联，这边是右联，前面是讲什么？妄原是真，原来这个妄相，它根本就是真如，你慢慢去体会，等会就讲出来了。而后面讲什么呢？真如中间本无妄，所以所有的妄相根本都是虚妄的，是假的。为什么叫妄？妄的意思就是它根本没有生，它根本不存在。你就再去仔细的品，妄这所有一切的那个相是什么？是妄相。这个妄相啊，千万不要把它再像我们以前去解释说，哎呀，如来藏随缘变现出来，以前可以这么解释，因为以前就告诉你这个东西就是如来藏，你怎么也不可能听得懂，对不对？打昏了你也听不懂。但是你现在开悟到现在，现在告诉你，其实这个妄相它根本就是如来藏，诶，你现在有可能听得懂咯。那后面告诉你什么？但是真呢，本无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生灭啊，去来，你看看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因缘生灭法呀？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是不是就是讲的这个是无常无我，对不对？生灭啊、哦，其实在讲的就是这个世界相续的那个生灭。那去来呢？去来啊，会去，会来，会生，会灭，其实都是相同的意思。那去来，有人说，有的法师说他，你比较有点像可以讲友情啊，他会来来去去的，不管是无情世界。哦、有情众生，这所有一切全部都是虚妄的，全部都是如来藏。后面这八个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八个字，常住妙明不动周圆是什么意思？其实它就是在讲如来藏的性德，就是如来藏性德所显出来的这个相，性德之相啊，这个就是我们来讲的那个藏性，那个如来藏性的功德啊，它的这个特征吧。你这样想，常住，常住是什么？常住应该你就把它想成，其实就是我们如来藏所讲的无始以来 原本具足，它一直就在这里，从来没有消失过啊！你也没有获得它，它也从来没有消失哦。那个妙明呢？所以我们说常住本性，如来藏那个体性一定常住，那我们的那个相用呢，肯定是变换的哦。那妙明是什么？妙字啊。哦，我们说以前呢，我们都说哎呀，学金刚经，学这个楞严经，一开头我们学的时候啊，就先把大纲啊学好就行了，里面的文字啊也不要太去执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们已经学了这个一年半了，开始可以慢慢慢慢对某一些文字啊可以开始去细心的去琢磨一下了。这个妙是什么？妙不可言啊，妙不可思议啊，是不能思议的哦，是不能去想哦，也不能去讲啊，就是佛曰不可说啊，在你人世间的语言文字以及你的脑袋里面所能思考的事情，你的意识所能够去分辨思考的，通通都不是，那才是妙。如果能说能写能讲出来能够想得明白，那就妙不起来了。那妙另外一个字还有什么意思？原本具足的，真的也就是常住原本具足的，你不需外求原本具足啊，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你这所有一切原本具足就是这个妙。明呢，当然是清明清净，大放光明，觉知涅槃。其实涅槃我不会这么讲，其实就是菩提啊，大放光明就是正知正觉正智啊，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照破一切无明，处于一个大觉的一个状况。那不动呢？不动啊，就有点像我们这个讲如来藏，第几番显见，我有点忘记了，是第三还是第几番显见？它这个不动啊，并不是说哎呀，原来在动，现在不动了，静下来了。不是啊，它是超越动静啊，它从来没动过，又怎么会静呢？静是什么？静是不动之后才叫静啊。所以那时候阿难忽然开窍说，这个从来没有动过，怎么会静啊？所以这个不动是超越动静。周圆呢？周圆就是在告诉你，静虚空变法界，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任何的界限。啊，这其实都是在讲我们前面讲十番显见的特性，而且啊是非常的圆融。这个周圆啊，其实另外讲就是我们讲什么真空妙用体性啊，是尽虚空变法界，它的妙用呢也是圆融，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哦，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如来的性德妙真如性。所以他说生灭去来。根本就是什么？如来藏。生灭去来是什么？所有一切因缘和虚妄而生的，虚妄有生的这些相用，它本如来藏，它就是如来藏，你这么去体会就可以了。然后呢，下联是什么？性真常中，就是我们如来藏中，你要求于什么？你要去求，如果在如来藏中，如果要去求去来，去跟来是不是一个对？然后迷跟悟呢，是不是一个对？生跟死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对，但是其实是生死要去对着是什么？是涅槃。生死跟涅槃也是一对，他说了无所得。那他怕你弄拧了，以为如来藏就是这些虚妄相，虚妄相其实就是如来藏，但如来藏中其实没有虚妄相。你要去细细品一下，其实虚妄相、啊、它其实就是因如来藏而起，但是如来藏它不会把这些虚妄相真的生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禅修要跟大家所讲的，我们这个如来藏啊，其实就像这一片清明的这个虚空，清明的虚空啊，是尽虚空变法界啊，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任何的界限啊，这个叫做周遍法界。那我们的念头呢，我们的这个生灭呢，外面一切的境界呢，我们的身心世界，包括我们所有的念头呢，我们的境 跟我们的念呢，就好像在虚空中的云朵。这些云朵是来来去去的，这虚空中不止光云朵，这虚空中所有的一切像都是来来去去的，但是他们会依着这虚空而存在。如果没有虚空，就不会有这云朵，没有我们的如来藏，就不会有这些妄念。这些妄念是来去生灭的，它从虚空来，它因虚空而有，它最后还是依然回归那虚空。如果没有虚空，没有觉知，没有如来藏，就不会有我们后来的念头，不会有这些因缘生灭法。所以这些因缘生灭法最后它还是要回归到虚空。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禅修啊，就是要连接到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一块。那么希望让在无所缘的禅修之下，我们能够更有感觉。好，那我们今天讲课先到这边为止啊。下一堂啊，让我看一下下一堂还有没有课啊。下一堂的话应该是下一堂应该是，我看下时间啊，应该是2月4号，我打算2月4号再上一堂。那么之后呢就要放年假咯，就放寒假了，有可能停1到2堂课，到时候看看上海的情况，反正2月18号那堂是一定会停掉。那么3月4号我们看情况好不好。就是如果大家都没有 travel plan 啊，然后都年过完了什么，我们也可以考虑复课啊。那我们今天课程先到这里，下一次开始啊就要开始大家希望回去能够预习一下这个五蕴啊，本如来藏妙真如性。看看这边我们大概你就把这个五蕴啊有2个礼拜嘛，你就把五蕴是不是能够课文这个可能色跟受吧，至少色跟受这两个能够把它看完。我们或许每一堂课可以讲个2到3个元素，如果你们可以色受想把它看完就很棒哦，这样预习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上课在讲的时候，你这样子就比较有效果。好的，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人啊，可以先看看有没有问题或今天有什么想法，我们就开始禅修咯。那个立心随便问啊，立心今天能不能那个听得怎么样上课五蕴的那个地方不是五蕴那个如来藏。 今天听得太感动了，就边听边流了，因为我觉得最后今天后来讲的这些实在是太重要了，太美了。他如果说真正能参透这个，我们也就开悟了。 是是，对，立心你讲的很对。所以我们前面1年半的努力就是在为今天啊，从刚刚这一段开始以下的课文在做努力。好，能不能开悟真的就在看今天，你如果这一段听得进去，你觉得我契入了，我有感觉，哎，我恭喜你，那你表示你前面的1年半你还真没有白费，你不然你不会有感觉。这一段就是他先告诉你，就先开宗明义，就先破题，下面就是在支持，让你慢慢慢慢能够静下去，静下心啊，能够跟他在那里继续去磨，那慢慢慢慢啊，随着你时间花在上面，你的心静下来，你就慢慢开悟了。哦，所以接下来 我觉得老师今天已经教我们如何开悟了，就是已经告诉我们了，可是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做才有办法。等我们真的相应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开悟。可是你已经把钥匙交给我们了，所以真的很感动，谢谢老师。 是，那为接下来这个禅修也很重要，因为那个钥匙要让帮助大家，钥匙给你要怎么开？好，那给你一个要帮你那个加把力搭把手，帮你要能够把那个钥匙慢慢慢慢把它打开。哦，那再找一位同学好了，那个不知道美术姐今天能不能讲话？今天上课还行吗？ 我前两堂没上，然后 我今天对我特别叫你名字，就是因为你前两堂没上。 就是我已经感应到老师会叫我。事实上我今天匆忙有补自己恶补一下，然后其实我也跟立心一样，听到最后面这一段，我觉得 今天上课好值得，而且就是好像把之前的课都做一个完整的一个阶段性。然后我觉得这，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去传悟这个，可是我觉得在静坐的时候更能去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生灭，然后还有就是了无所得，这是我一点点的心得，谢谢。 应该有感觉，就是说今天的课听到最后那15分钟，你就发现前面那18个月没有白费嘛，对不对？ 对， 应该有这种感觉，说哇，一切的努力都值得了。 真的，而且会觉得，虽然前面很多地方都听不是很清楚，可是听到后面这里就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好像 豁然开朗。 对。是真的，我的心里的感受是这样。谢谢老师。 好，很好。那我们啊，就现在来今天的禅修啊，因为有同学跟我讲说，老师那个好喜欢禅修哦，也很喜欢听你的课，现在感觉怎么禅修更期待啊。没问题。那么我们在金刚这个上金刚经的时候啊，比较没有办法上的太深，因为毕竟没有上这个楞严经，就像我们今天这一段讲完之后啊，我们在做这个无所缘的禅修啊，这个开放式的觉知，你就会更有感觉。那么前两次啊，我们有做过声音的练习啊，也有对于我们身体啊做过练习。那么我就在想啊，今天啊，我们又多带入一个新的元素，叫做无所缘的禅修。我当初的打算就是希望能够大概讲完这一段开悟的如来藏，然后把这个无所缘的禅修啊把它带进来。那么所以我今天大概想花可能15分钟左右吧，我们来看看情况啊，会做一连串的，就是我们会有各种变换啊，让大家觉得比较有趣，不能每次都做同样的，可是也不能做得太深啊，要让你在这15分钟20分钟内呢又能够学到东西啊，又不会觉得无聊。所以我就想啊，我们今天啊就换一个形式，但是呢我们要把这个无所缘的禅修的概念带进来，然后大家练习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再加声音的禅修进来啊，让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有趣的练习啊。好，那当然那个我们这边呢 Annie 今天没有来上课啊，她说她赶不回来，那美术跟这个 Emily 是禅坐高手，所以呢我也就是在你们面前啊就勉强这个带大家一下，反正到时候我们今天禅修完毕，我再向看看你们大家有没有什么 feedback。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就是会做开放式跟声音禅修。那么大家就找一个小小的 corner， 把自己的坐姿啊给调整舒服了啊。那么在正式禅修开始之前呢、啊，我们就先。大家一起先做一些放松哦。所以首先呢、啊，你要先把这个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哦，把脊椎给挺直了。那么当然是自然的挺直哦。然后啊，身体是属于一个放松的情况。把你的眼睛啊可以闭上。那这个时候啊，就把你的心带入到你的身体啊，把你的觉知啊，把你的心带入到你的身体，去感觉你的身体，去感觉你身体的重量，慢慢的去放松你的身体。那么现在啊，我们也可以开始试着一步一步去放松，让你的身体跟你的心呢一块的放松。我们可以先去觉知一下我们的头啊，放松，觉知我们的肩颈，然后放松，觉知我们的胸腔，我们的上背，放松它，然后 往下移动，觉知我们的小腹，我们的下背，我们的臀部，放松它。我们的手背，我们的手掌，手指，大腿，膝盖，小腿，我们的脚，还有每一根脚趾头，我们去感觉它，让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觉知跟我们的身体在一起。好的，哇，我刚刚的电脑稍微断掉了一下，不刚好回来。你们现在能听得到我讲话吗？应该可以吧？听得到我讲话吗？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一下？我想确定你们听得到。 听得到， 好 听得到。 OK， 好的，好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啊，就要开始今天无所缘的禅修，或者仁波切教导我们叫做开放式的觉知。我们现在安住在这个轻松的状况之下啊，那么我把一下啊，这个无所缘啊，其实就是不同于我们之前所教的，你要去缘某一个境啊，不管是色还是声还是香还是味等等，不需要，你就让你的心啊完全安住在当下。所以无所缘呢，又叫做开放式的觉知，就是完全的开放，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是我们最原始最初的一个状态。而无所缘的禅修啊，或者说开放式的觉知，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无修，不用去修啊。那无修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完全不要做任何的事情，就是这么轻松的、自然的，在你原始、原来的状态之中安住、休息。就好像一杯水里面有沙子，你当你这个水，你不去动它，这些所有的沙尘就会非常自然的往下沉淀，沉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水就非常的清明了。清明、慈悲、智慧，都是我们原本具足的性德。当我们在无所缘的觉知之下练习一段时间之后，清明、慈悲、智慧会纷纷的出现。他们出现是因为以前被障住了很久， 但是我们利用这个禅修能够帮助他们再重新的出来，让我们觉知他们的存在。这个是无修。而另外一个特质是什么呢？是不丢失，不会丢失你的觉知。虽然你不用做任何的事情，是无修的状态，但是你也不会丢失你的觉知。什么叫做不丢失？就是你能够有当下的存在感，你知道你自己的存在，你没有丢失你的觉知，甚至你可以觉知到这个觉知本身，也就是一种觉知，也就是不丢失。所以大家现在知道了无所缘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轻松无修觉知，在这个状态之下安住休息。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大家的练习。好，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次调整你的坐姿，让你的脊椎能够立直，但是是轻松的，你的肌肉是轻松的，放松的。仁波切告诉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试着微微张开你的眼睛。当我们眼睛张开的时候，它可以增加我们的清明度，以及能够更帮助我们开展我们的觉性。当我们练习很久以后，张开眼睛或闭着眼睛就不是这么作用，这么的重要。但是初学者，仁波切建议我们可以微微的张开我们的眼睛，并不需要瞪大我们的眼睛，但是也可以45度角张开我们的眼睛，微微的张开，可以增加清明度与觉知。好，这个时候我们去imagine 我们呢、经过一天非常疲惫的也有可能是你可以去想，我今天去上班，我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难的一个 task， 我现在把它完成了，哇，我现在其实很轻松，我需要休息一下。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一起来呼吸，做3次呼吸。仁波切说，这个时候啊，你就吸一口气， hold 住，吐出来，让你慢慢的放松。然后我们再吸一口气， hold 住，吐气，最后我们第三次再吸一口气， hold 住，吐气。好的，这个时候让大家安住在现在的轻松与清明之间。对于初学者来讲，这个安住的时间会比较的短，有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或几十秒钟的时间，但是没有问题，只要我们觉知到自己走神了，被妄念带走了，当我们觉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觉知已经回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心又带回到当下，再次与我们的身体同在，再次的放松，我们就会在散乱、丢失以及觉知回家之中多次的反复，但是没有问题。经过一连串的练习，一段时间的练习，你就会发现 你逐渐安住在当下的时间会越来越久，妄念出现的机会会越来越少，这个就是很棒的进步，需要一些时间。我们继续安住在这无所缘的禅修之中，开放性的觉知。你有可能发现自己又丢失了，又被杂念牵走了，但是没有问题哦，把自己的心再度的带回来。就像我们刚刚曾经讲的，我们的真心，我们的觉知，就像这个虚空，没有边际，广大的包容。而我们的妄念，我们的念头就像虚空中的云朵，云朵会来来去去，但最终它将消失于虚空。所以觉知和念头是不可分的，念头是从觉知而来的，最后它将消失于觉知之中。所以起心动念会是我们禅修的一部分，没有问题。觉知到自己动念了，再把我们的心带回来，那就是很棒的禅修。旁边有任何的声音，任何的动静，或者身体有任何的情绪感觉，或者任何的念头，那都是我们这个禅修的一部分。你感觉到它，不需要排斥它，也不需要追逐它，与它同在，这个就是开放式的觉知。好的，我们现在啊，把我们的觉知慢慢的现在带回到专注在我们身体上面，我们身体的感觉开始放松一下，好，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把身体也动一下，休息一下下，动一下，也可以继续安住在这个觉知之中，我们可以试着把眼睛闭上，去享受这个轻松，享受这个休息。然后呢，我们下一步连接要去做声音的禅修。大家要记得哦，我们讲过声音的禅修，就是把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耳朵完全的专注在声音上面。等一下我会放声音的效果，但是万一因为 internet 信号不好到达你们那边，如果变成了一个杂音，也不要被它影响，因为任何的声音都可以当作禅修的境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试着来做声音的禅修。好的，现在我们慢慢的回到无所缘的禅修，就是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个开放式的觉知。我们可以试着把我们的眼睛睁开，微微的张开， 把我们的姿势调好，脊椎轻松的挺直，自然的挺直，肌肉放松。那这个时候就随着我们的音乐专注在音乐上面，这是我们的声音禅修。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闭上你的眼睛，把你的心还有耳朵专注在这声音上面，但是不要试着去分别，不要去试着分别这是什么声音，是我喜欢的声音吗？还是我不喜欢的声音呢？不要去排斥它，也不要去追逐它，就是这么简单的去感觉到这声音的存在。也或许你现在又被念头带走了，但是没有关系，你觉知到了，再把我们的心带回到声音上面，跟我们的耳朵一起专注在这声音上面。然后慢慢的，我们回到开放式的觉知，把我们的眼睛张开，然后慢慢的安住在这轻松的感觉之上，手脚可以动一动。对于初学者，仁波切建议禅修的时间不要太久。万一念头非常的多，一直有妄念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转换变成开放式的禅修，休息一两分钟，然后再次出发。好，那我们就再做一轮声音的禅修。大家现在又再试试看，可不可以把自己的心和耳朵再度专注在这声音上面？ 如果又有了念头，没问题，再把自己的心拉回来，与声音同在。好的，那我们现在慢慢回到开放式的觉知，张开眼睛，动动我们的手，动动我们的脚，动动我们的全身。我们今天的禅修就到这边啊，大概也做了二十几分钟了。声音的禅修啊，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非常有用的。我们每天日常生活在外面，尤其是碰到一些不悦耳的声音啊，不管是喇叭声、嘈杂声、邻居的叫骂声啊，各种声音，其实我们都可以当下立刻对着声音禅修两分钟。每一个声音，不管是好的声音还是坏的声音，仁波切教导我们都要化这个静为禅修的机缘。那么经过非常多次而时间短少的练习，我们会非常快的进步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做了无所缘以及声音的禅修。那么以后呢，下次有机会啊，我们会开始甚至做色相啊、味道啊，然后香味啊，跟我们这个味啊，香跟味的各种的练习，让我们在生活日常生活之中，无时无刻你都可以做半分钟、一分钟或两分钟的禅修，让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在这觉知当中。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咯，也耽误了大家不少时间。有没有同学愿意做分享或者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也是 禅修啊，我自己再讲一下，我上仁波切的课十月多到现在，我大概练习了，就是坐上，我大概自己练习了30个小时，所以我觉得我进步了。那么从一开始啊，完全坐不住，到现在我还有能力可以跟着带着大家，就我们这小班的大家可以一起坐一坐，禅修一下。所以我要讲我自己的例子是说，我从一个那个 start from scratch， 完全没有任何那个经验或者基础的情况之下，我练习了30个小时，我自己感觉我进步了。所以所有的人其实都一样，只要你愿意花功夫，你都有办法进步，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一分钟两分钟这样子奠定基础。那我自己的话就是每一坐是10分钟、哦、那我从每一天，我从一开始好几天才、哎、真的觉得好受不了又回去练一坐，到一天每一天都练，到后来每一天练很多坐哦、这个是一个慢慢进步的过程。然后我会把我自己的例子拿出来，就是鼓励你们所有的人，如果我可以你也可以、哦、这个禅修是我最弱的这一环，那如果我可以你也可以，好吗？那有没有同学要做任何分享或问题？我们来问问看 Emily。 Emily 你这样觉得还行吗？因为你们这些都禅坐高手啊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需要那个跟大家分享，或者是可以跟大家要做一些分享或什么的，会有什么要补充的？ 谢谢老师。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提议啊，就是那个老师有说到在呼吸之间的 hold 住有没有、嗯、hold 住其实就是没有二元对立，然后也是不生不死、嗯、然后就是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提示啊。对、 oh, okay, 不生不灭 okay, 不生不死，然后就是一个 hold 住、 啊、 就是那个就是 hold 住的时候，平息的时候，其实就是放、嗯、就是没有二元对立。 对，好， 其实那个 moment 其实还蛮重要的。谢谢。 好的好的，因为你是有经过有另外一个 system 嘛在做，不过你们那个好像是比较复杂一点，那我们这个就是稍微简单一些，那随时随地可以练习的一个禅修方式。好，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就是、 Emily？ 没有，那个就是一个我们那时候练习是自然三摩地，其实只是多一个特音、嗯、那特音其实跟老师的 声音的禅修有一点像，只是特音是自己给自己的，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那这是我们在我们思绪跑掉的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特音，或是你一直在过去、未来摆荡的时候，也是可以给自己一个特音，就这样子而已。没有特别，没有特别复杂。 反正我们这个呢， 其实还好。 好 我 ，OK， 们 反 对 正 我 我 们 们这 这 个 个 也 就是 很好， 照 我刚 着 刚也 仁 不太 波 想 切 下 的， 做，对，那我们这个就是照着那个敏州仁波切的教法哦。那我所讲的每一个字，其实也都是他在课堂或者是带着我们在 online 上面练习的教法哦，就是把它复制下来而已。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同学来？那个 Elaine，你上一次没上课，今天这个禅修你还可以吗？这样子的方法练习。 我觉得很好，老师，因为其实我禅修也是很弱，而且我老实讲，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 practice，而且我也没有计算我 practice 多少。但是 对， 我最近就有上次老师有教一次，然后我就试着就说，就像我每天接送小孩上下课嘛，然后我就利用在车上时间，就算 traffic 很吵闹，那种喇叭声什么，我也用那个来试着用 很棒 当做 啊， 声音的 meditation， 一 就 分 是。 钟、两分 我 钟 就 都行。 尽，对，那我也尽量就没有去有任何的对他有任何的分别，或者是去有什么想法，我就试着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好像有像之前每次一起禅坐的时候，其实我坐不太住，我一下下我就很容易分心或者想动。但是这一次老师你说20分钟，但是我没有感觉有20分钟哎， 对，超过20分 所以我觉 钟 得应 了， 该是一种进步吧。但是所以我觉 进 得 步 这 了， 次我 进步 坐得 了， 住，所以应该是 那 有。 很棒， 对，谢谢老 是 师， 是是， 谢 那 谢。 很棒。好的，Hello，那再问问 老师，我可以 Jennifer， 请 因为 问 我 一 知道 下， Linda 不能说话 老师不好意思， ，Jennifer，是你 老 说 师 你 可以请 说， 问一下，那 你说， 请问大家在禅修的时候会 time 自己吗？像老师，你说你做30个小时，那你们是有每次都有个 time 吗？ 我是每次就定10分钟。所以我就是每做 会有 十 动 分钟， timer 我 就 就 对 会 mark，对对，我会有一个 timer。那么如果我十 了。 分钟到了，我如果十分钟实在做得很糟，我就没就站起来走人了，表示我现在状况不行。但是如果十分钟超过，我有可能会就再继续十分钟，因为那个仁波切，我们上他的课，他有很严格要求，第一个阶段在练习觉知，那必须要能够 practice 50个小时之后，我才有资格去练习第二阶段的那个升起慈悲心，那慈悲心要再练习50个小时之后，我才有资格去开始禅修空性，所以 Next 我必 level. 须要 time 我 practice 的时间。对对对对对，可是 OK， 如果你们的 好， 话 谢 没有 谢。 问题的，就是这样子，不需要 OK， 太有压力。OK，All 好好，谢 right，Hello 谢谢 Jennifer， 谢。 你要不要做分享？谢谢 Elaine。 Hello，老师，Hello 呀、yeah，Hello 同学，先讲一下今天我感觉很自在，很舒服，因为今天不一样的 variation 在里面。那我平常自己练习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 variation，我也没有特别播放什么音乐，所以这次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哎。感觉很好，中间甚至老师说可以稍微睁开眼睛，动动身体，然后再继续。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new learning，很棒。那讲讲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在去年12月以前一直很想 practice 禅修，但是就是非常断断续续，也不认真。后来到end of November，我就跟自己说，12月1号是一个开始。所以我那时候给自己的 commitment 就是一天10分钟，然后 gradually 其实很快，大概2、3个礼拜后就还蛮能坐得住。我就从1月1号开始变成一天2次10分钟，那 哇，好 希望 棒！ 这可以继续下去。以前其实我刚开始我也没有任何的 background 或是什么，所以一开始事实上我是有用 timer 的，我是有用一个 app，所以它会。我是用法鼓山的 timer 了，actually，所以他会叫你很简单的告诉你1分钟的放松之后，我你自己可以设时 是， 间，到了之后他会 alert 你嘛，你就到，他有track record，所以你也可以设目标，然后他也会给你 historical 你的 timing 都会在你的 app 里面，大概是这样子。 那很 那我 棒。 觉得对我来说别无他法，其实就是每天每天给自己一个 discipline，然后一个 goal，然后 I hope I can keep forward Great，因 谢 为像 谢。 我们现在今天有教大家练习的方法，其实我每次就是让你回去哦，就是 像美术啊 Emily 你们自己有自己的方法，但其他同学如果以前没有学习过，就可以教用这个仁波切所教的这个非常简单的方法，然后自己也可以在中间有一些变化性，因为他说禅修啊一定要有变化性，然后让你呢在这里面其实是能够比较轻松愉快，然后不会觉得很 boring， 那你自己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那甚至我们今天上课有录音吗，那万一你觉得你自己还没有办法带着你自己有各种不同的变换，那你也可以把我们的录音 放出来，就再跟着做一次，这都是可以的。好，那还有最后一位同学 Cindy， 我们有个新同学是 Emily 介绍的朋友， Cindy 有上我们的金刚经的课，那楞严经， Cindy 你今天第一天上课你还好吗？楞严经 还好，还正在努力中。 还可以跟得上吗？还可以听得进去？ 嗯，应该还可以吧。 好，慢慢来，慢慢来。这个东西， 谢谢。 你切入点很好了，刚好要讲开悟，你就切入了、哦、不早不晚，真的就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OK，Good。那我们大家一月，你们二月那个，我们刚刚讲那个时间，你们能够上课吗？有没有太多人要请假的？二月四号你们可以吗？ 我可以，谢谢老师。 好。那如果到时候快要靠近的时候我再问一次，如果没有太多人请假我们就继续上，因为二月已经要停一次课了，如果停太多课我看会隔太久了。好，那个 Linda 不能讲话， Linda、哦、麻烦你把录音发出来的时候你可能标示一下，就是我们禅修是从哪个时间出来，万一那个今天没上课同学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复听一下，尤其是最后一段开悟跟那个禅修的地方，是希望大家能够没有上课同学能够重新听一遍，好不好？那就谢谢大家咯，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谢谢， 两周后再见，好的，拜拜拜拜， 老师晚安，大家同学晚安。